发言人马晓光回应美国联邦参议员布莱克串访中国台湾地区时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打着所谓非官方的名义串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中方坚决反对。马晓光正告民进党当局企图拉拢外部反华势力，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现时咧，中快线已经系开翻，慢线仍然封闭，一带咧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北角山花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钻石山港铁站对开有意外，而家咧慢线系暂时封闭，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北角山花园。黄大仙一带咧都系交通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咁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较早前因为汽车着火封了的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怡花园的行车线已经是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受到爆水管影响封了的荃湾西流角路介乎城门导致到惠泉路之间一段亦都是全线解封。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排到世界花园，较早前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是取消了。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福华街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龙翔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基堤道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你上了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了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的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 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喂， 大家好，我是阿一， 我是波成。 好啦，咁啊，话说咧，小弟啊，向来咧都有几套嘅作品咧。可以話係影響我嘅一生嘅。 邊啲作品？ 我經常都話有三套嘅卡通片啊，或者漫畫作品，唔係一啲電影啊。 你知你有介紹 啊？你啱。 深入民心啊！啲聽眾都知啊。 嗰啲明日花， 做嘢之開，嗰啲日頭係女上司嗰啲， 嗰啲都有影響我嘅一生嘅。OK， 影響咗我對於文學藝術嘅一啲觀感。但我話即係一啲細個兒時睇嘅卡通片啊， 再 pure 啲嘅， 再 pure 啲嘅一啲嘢咧，有三套可以話係啊，即係其中三套最影響我嘅。一生的一些作品啦，咁我有话过噶，即系啱啱好啊，就喺呢个少年、青少年同埋青年阶段睇系最啱嘅， 系 分别呢三套咧。第一套青年时期要睇数码暴龙01，即系就系八神太一啊、阿古兽嗰个版本咁样啦，即系小弟细个睇嗰个版本。好啦。第二個青少年時期咧，就睇呢個《鋼之煉金術師》啊，開始對於學術嘅追求啊，令到我啊轉咗去睇呢個嘅，唔係轉咗去讀呢個由理科啊，轉咗去讀宗教研究同埋哲學啊，探討人類嘅七宗罪咁樣。第三個《火影忍者》啊。都可以話係改變小弟嘅一生啦，係咪先？即係你見我而家著嘅好多衫啊、衫褲鞋襪啊、鎖匙扣啊，都有好多嘅火影忍者嘅元素喺入邊咁樣。 消費上好多好多， 消費上好多都入邊。 影響最大 的，所以我經常話，我生咗個仔之後啊，我細細個要逼佢睇數碼暴龍，之後睇鋼之煉金術師，大個再睇火影忍者，咁就變到同我一模一樣啦。咁但係我呢排再細，即係再細思咧，其實人生咧都總係有其他嘅卡通片咧。我講卡通片啦 ，OK， 即今日主要講卡通片啦，因為你話真係影響嘅作品有好多，即例如我之前有講過衛斯理 或者星爺嘅電影，一定係影響我哋呢一脱人。但我齋講卡通片同埋動漫啊，其中一個蠟筆小新咁樣，即嗰啲無厘頭嘢、 茶餘飯後你最中意噶啦， 係啦，即係嚇細細個都俾阿小朋友啊，我哋而家叫佢張俊 B 啊，睇呢個蠟筆小新，咁但係咧。即系呢啲嘢咧，即系我而家再睇《鋼之煉金術師》，我呢排睇翻，我觉得哇，依然咁好睇、我睇翻《数码暴龙》，我依然会喊；我睇翻《火影》，睇翻《自来也死》，我依然会喺地铁嗰度喊。我依然觉得好好睇，系咪先？但发现仲有一套嘅作品，原来细个嘅时候好影响我，但我而家睇翻咧，我会觉得哇，毛管动啊！ 毛管动系好定唔好嘅毛管动先？ 唔好嘅毛管动， 即系冇乜 feel 啦。 即系我睇数码暴龙零一嘅毛管动，就系你依然系感动， 系 你会觉得毛管动或者自来也死咗，你依然感动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但系另嗰款嘅毛管动系，喂，咁都得嘅咩？即系有啲睇啲有啲过分，哇，咁都得嘅咩？嗱，我唔知嗱呢个情况，我应该要话成个古仔话俾大家知。 系 咁呢一套嘅作品咧，就系数码暴龙之后喺我小学极为沉迷嘅一款玩具啊！包船婆婆、包船陀螺啦，嗱我讲紧我哋嗰个年代啊，因为而家佢又再出其他版本嗰啲，我完全唔知啊。 嗰版本我知功效能， 我斋讲我哋嗰个年代，仲要系郭富城唱主题曲啊！ 我要与你 硬碰，以爆裂嘅高速旋动， 旋动。 一开始我傻有呢啲、有呢啲声效，我哋细个嗰个，即系如果大家系同我哋九十后一样出世嘅话咧，你即系九十后嘅听众嘅话咧，你会记得应该系我谂中小四小五开始兴起嘅， 差唔多。 超速摇摇之后就兴呢个爆旋陀螺啦。 摇摇之后 系摇摇之后，我好记得摇摇之后嘅，但系摇摇我唔系，因为摇摇反而系我一啲可能表姨，佢大我一两岁，佢就会中意玩摇摇咁样。 表姨系八十年代， 表姨系大我两岁。九十后嘅都系 OK， 仲好靓女添 ，OK。 咁就系瑶瑶啦，佢就系 瑶瑶，佢系瑶瑶，所以佢又储好多瑶瑶嘅。细个嘅时候，咁我就系呢个爆旋陀螺啦 ，OK。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早排睇翻一啲，你知道我咪话哦，喺一个影片平台，即系例如 YouTube 嗰啲，咁你可以睇到一啲人可能浓缩咗哦成个卡通片啊，剩啊。咁然後我就睇翻啦，啊佢將咧嗱，如果大家大概劇情咧就係話，哦有四個日本隊嘅選手，分別啊木之宮孝男啦，火道海啦， 阿李啦，系嘛？ 阿李啦，金李系嚟自中国噶，但系入咗日本队啦。OK， 仲有一个美国嘅麦斯啊， 麦斯系啦。好啦，呢四个人分别就系青龙、朱雀、玄武同埋白虎咁样。好啦，咁啊，仲有个博士咁样。好啦，咁佢就系分别系日本赛啦、中国赛啦、欧洲赛同埋美国赛啦、欧洲赛同埋最尾嘅俄罗斯大赛咁样，即系几个唔同阶段要打赢唔同嘅敌人啦。好啦，咁佢系一个以一个十五分钟讲一场嘅赛事，就十五分钟讲一个季度啊，即系你当中国大赛系一个季度，美国大赛一个季度咁样，俄罗斯系一个系浓缩咗喺十五分钟。咁佢当然入边有啲我哋用台湾字有啲叫套粗啊，定系即系类似 即系要邀引下嗰啲感觉 啦，讽刺咁样啦。咁啊，佢话咩咧？例如啊，呢、這个时候佢梗系使出佢嘅猩红陀螺啊。又或者即嗱喺卡通片嘅世界，即等于早期都有噶啦。即你睇嗰啲 四 驱兄弟，你嗌麦林浩飞啊，咁麦林浩真系飞噶嘛，系咪先？ 咪咯。 好啦，你嗌爆旋陀螺，爆旋陀螺， 避开攻击， 避开攻击，咁佢真系避开佢攻击。去到后屘仲有一款嘅激 斗战车， 系啦，系啊，激动到要除衫啲。 激斗战车， 佢有咩咩？ 我都唔记得啦。唔知咩？ 哎呀，咩凤凰剑定系唔知 啦， 系啦。咁佢又要唔知跳起，又转落去，又剩啦。 基本上佢四驱兄弟加爆旋陀螺合体咯。 系啦，好啦，咁啊有呢啲，即系佢当然有好多嘅，即系觉得系一啲唔合理嘅地方，例如佢有直星控嗰啲玩具啦。好啦，咁原来咧，你根据佢嘅分析嘅时候，你先睇到哦，系原来入边有好多好唔合理嘅嘢，例如。有一集佢哋打俄罗斯，有一班嘅僆仔系会，有一班嘅僆仔系俾人捉咗喺一个修道院嘅地方，然后就喺度拉爆旋陀螺咁样，101次，102次，103次，104次，唔系咁一百，好似系24,202次，24,203次，24,205次， 即系集中营嗰度就系不断要练拉陀螺， 系啦，然后有个僆仔咧就跌低喺度，好啦。咁跟住之后阿院长就出嚟，你体力唔够，唔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嘅陀螺战士。好啦，咁你细个睇会觉得啊，好阴功啊，好惨无人道啊咁样啦。好啦，这个时候主角就嚟话，其实陀螺都只系一个玩意嚟啫，点解要咁样强迫啲细路啊咁样？但系对上有嗰啲咩陀螺攞枪嚟当，即喺嗰个修道院嗰条潜入去嘅时候咧，会有啲人攞陀螺嚟进行攻击啊， 系咪拎住支枪射出去嗰啲？ 系啊，射个陀螺出去啊，又会攞个陀螺射落去啲电脑度破坏修道院嘅设备啊， 所有攻击都用陀螺， 所有攻击都用陀螺啦，即系你细个睇嘅时候系会觉得好刺激，你投入咗一个世界，你系深信陀螺系可以控制呢个世界。 如果有人工智能嘅陀螺咧，人类就冇啦。 系啦，你深信仲有嗰啲圣兽啊，嗰啲嘢啊，又可以喺海入边啊。因为例如可能佢有啲嗱，如果再讲多少少，有啲听众冇睇过呢套啦。咁其实陀螺入边咧，佢入边有啲叫佢哋叫圣兽嘅嘢，就例如个概念系喺个陀螺入边咧，会有啲类似怪物咁嘅嘢嘅。咁唔同嘅怪物有唔同嘅技能啦，即系例如啱啱有提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咁样，咁亦都有啲系动物型嘅 美洲炮啊， 美洲炮啊，咁啊快啲咯，咁样，咁啊有一个系鲸鱼咁样啦， 系， 所以佢跌咗入海入边啊，都可以引起水龙卷嘅。 我都记得嗰只陀螺咩样啊？ 系啦，好啦，咁我就睇翻呢啲嘅即系类似呢个评述啊，咁我就佢当然有啲叫做啱啱提过啲邀引啊，有啲讽刺啊咁样啦。 星空陀螺呢个好重啊， 星空陀螺啦。咁亦都有啲系，例如系今日同你嗌完交，话要绝交之后，两日后咧又会叫翻变翻朋友啊。第二集即刻变翻朋友啊呢啲啦。咁跟住亦都有啲咧，永远嘅剧情咧就系第一场要输，第二场就会赢，第三场就要打和，然后嚟个终极嘅决赛咁样，次次都系同样嘅逻辑咁样去嘅。又或者系。会你知细个嘅时候睇呢啲会好热血嘅，即系例如系啲咩咧？成班伙伴嘅力量啊，就可以令到陀螺我感受到友谊嘅力量，陀螺就会劲咗啦，即系有呢啲噶嘛， 友情、热血同埋胜利， 就系细个嘅元素，即系你细个睇系觉得哦，兴合合啊，睇到你会即刻想冲落去做一个陀螺战士。好啦，而家俾你睇翻。你个感觉系，即系你会有种起鸡皮，系 點解呢啲對白嗱？當然佢好彩只係卡通片啦。如果係真人嘅話，再大鑊啲啦。點解呢啲對白可以講得出口啊？點解呢啲橋段你可以陀螺可以打冧石？佢係例如可能可以爆門要爆入修道院，係攞個陀螺扮撞開咗個鎖， 而唔係用個身撞埋佢啊，或者乜嘢叫啊？ 你細個係覺得呢啲劇情係好合理，點解你而家係人大咗？开始发现咩事呢？ 同埋你 說，我忽然出现一种童年崩坏嘅感觉啊！ 同埋因为你讲起咪用陀螺咪去攻击一啲嘢嘅，我再谂一个起鸡皮嘅话，我细个真系试过想咁做啊！我真系试过喺屋企攞个陀螺咧，你平时拉佢咪向下跌嘅，咁你睇嗰啲剧情佢啲飞出去噶嘛？我喺屋企真系试喺个走廊度睇可唔可以飞到几远，谂住佢会垂直向前啊！你就发现点解佢不断跌咧咁样。你明唔明？即系好似天才小鱼郎都一样啫嘛。 哦、 你有冇睇天才小鱼郎？其实个道理都系一样，即系嗰啲违反物理嘅嘢。但系喺屋企真系会试。 你唔系喺屋企，喺屋企会试系一个行为。个重点系你细个真系会信啊， 信啊，所以咪 而你细个系觉得呢啲好合理啊。 系啊。 而呢种合理系会令到你会觉得你嗰下系热血沸腾咗，你系好投入喺呢种嘅。世界入面，即但系有少少唔同嘅，例如啊，我啱啱另外嗰三套嘅卡通片，即系数码暴龙、钢之炼金术师同火影忍者，我点解觉得唔同？系因为佢真系一个新嘅世界观嚟噶嘛，即系佢真系哦，系一个叫做木叶忍村、忍者村嘅世界，咁冇呢个地方啊嘛，但佢真系日本对中国，中国对美国， 好写实， 美国对俄罗斯，世界杯赛咁样，即系你会觉得啊、哦、破门啊！我要用陀螺嚟破门，有一种好接受唔到。细个你竟然会觉得呢套戏好睇嘅起鸡皮，就系源自于呢个位啦。 哦，因为咧，即系你啱啱讲嗰啲，其实好多啲都系叫违反物理嘅嘢啦。好多时候都，另外一类咧，我自己睇翻，我系觉得。我唔明點解自己好中意嘅咧，我細個其實好中意寵物小精靈嘅，即係如果因為永遠都係鬥寵物小精靈同埋數碼暴龍啊嘛，細個嘅時候兩個都係即係差唔多年代嗰啲玩具都差唔多 hit， 我細個係 pro 寵物小精靈多啲嘅， 係即係支持， 係啦，即係支持佢多啲嘅，我諗係因為佢 sell 到小智同埋比卡超嗰個關係咧好 close 啊，咁你會好想擁有啦，咁但係我話我大個睇翻唔中意嗰個位咧，唔係嗰啲違反物理嘅，而係。嗰啲劇情啊，即係你細個咧，你細個你好期待每日，哇嗱嗱聲翻到屋企睇嗰咩閃電傳真機，四點半鐘咧咁啊睇啦，咁啊每日追覺得好過癮。跟住我大個都試過有個暑假，你可能連續開幾集睇，即係最元祖， 你會覺得好重複係咪啲劇情？係 啊，你會覺得不斷都係重複啦。跟住之後呢個套路咪用過咯。跟住你會覺得啲嘢好為咗要畫而畫啊。 哦， 你會覺得有啲劇，即係呢個係用一個成人嘅角度。 其實我哋而家呢啲係用一個成 人嘅角度啦。 即係如果我而家都仲係維持一個六歲或者十二歲嘅智商嘅話咧，我係會覺得爆旋陀螺依舊咁好睇嘅， 可以改變世界啊！覺得係啦。但我嗰個咧就可能係喺嗰個啲劇本上面嘅角度啦。哇！呢集飛得噶咯～ 其实你估到啊， 系啊，你知呢啲系可以飞，因为佢未打道馆啊嘛。嗱，即系宠物小精灵概念就系打道馆啊，或者决战好睇啦。但佢中间有好多都唔系噶嘛，无端端去咯，唔知去咗个美食节咁样，跟住中间去到有个混乱， 然后就有个火箭兵团扮人扮一啲内鬼，然后就搞混乱。 系啦、啊，即系你会知道，咪都系咁咯。呢啲可以唔使睇，点解我细个每一个礼拜 都要追 咧？时间追，有咩咁好追咧？呢、這个位系我觉得、 你提起呢个之外，仲有嘅超人。唔係 Superman 喎、 係 Ultraman， 係 即係鹹蛋超人啊， 超人太郎、蒂娜、迪迦嗰啲啊。 細個我細個係睇迪迦啦，超人迪迦啦。我記得我細個睇超人迪迦係睇到喊嘅，因為最尾嗰幕啊，超人迪迦被石化，即係打最尾嘅。 哦，我記得係喎，石化 俾人石化咗啊，然後啊又係同樣嘅橋段啊，就係應該係有啲細路哥喊啊。然后就超人迪迦，然后就喊又滴一滴眼泪之后啊，就会产生一啲光芒。我估到个套路，而家我唔记得剧情，但我估到套路就系、是、产生一啲光芒，有啲光芒咧就可以令到个石化消失，然后迪迦就充满能量，就打赢最终嘅大魔怪啦。你细个真系会喊，但而家你叫我睇翻咧， 你好难逐集追嘅。 哇！嗰種你明我講嗰個起雞皮嗰個位啊， 我明啊， 哇！ 點解睇得落？ 點解會睇得落嘅？ 同埋真係好似你咁講，相即係點解我曾經會咁中意啊？ 係啊， 睇得落係一個層次啦，中意另一個層次，你理解唔到自己點解曾經中意呢樣嘢可以咁多，去到你又諗住可能會想成為佢，或者你覺得自己有機會成為 佢。咁當然你問我啊，即係呢個亦都有權係咩呢？因為我哋而家即係成日都話，如果你要睇電影睇作品，千祈唔好睇嗰啲濃縮嘅精華或者推介或者即係簡述，即係五分鐘講一套電影嗰啲，千祈唔好，因為其實會破壞咗你對於嗰套作品嘅投入程度噶嘛。即係例如如果你而家叫我可能由頭去煲翻爆旋陀螺嘅。你入翻嗰個世界咧，可能你會覺得其實都唔係咁難睇啊，因為正正我哋而家睇我啱啱講嗰個情況，係因為我睇一啲濃縮版、評述版或者即係又唔叫惡搞嘅，即係佢有個網，即係嗰個叫做 YouTuber， 佢有自己嘅評述，即係佢有一啲邀引喺入邊，令到你啊係你咁講就好似好有道理， 點醒咗你啊嘛？ 係啦，因為你睇嘅時候你唔會覺得，即係有權未必關我哋人大咗事嘅，有權係當你好入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好睇。嗱，例如最簡單嘅例子，《龍珠》，我睇嘅時候我係大學嘅時候睇翻龍，即係睇唔係睇翻，即係第一次睇《龍珠》，哇，好好睇喎，原來。跟住之後，我再睇，即係睇完，我諗我但係用咗兩三個禮拜睇曬全部《龍珠》啦，即係睇到打最尾係菲利，係啦係菲，唔係魔人布歐係咪？邪惡 最尾 嘅，係啦，邪惡布歐係最尾嘅，咁之後超嗰啲唔計啊，係邪惡嘅布歐啦。 漫畫動畫， 漫畫係。咁我睇嘅時候覺得，哇！喺呢個世界啊 ，It's over 5000咁樣，我覺得好正啦、啊。但係有一日當我擺低。我重複翻即係個腦海，即係自己重複翻個劇情嘅時候，我先發現，咦唔係，其實佢不斷係 loop 緊，即係等於聖鬥士。嗱，聖鬥士，我覺得我再早少少發現嘅，我睇到第三個即係好似打冥王星啊，冥界嘛，即天界、海界、冥界嘛，最尾打冥界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哇咁熟嘅啲套路。即係當然人大咗係有影響，但係究竟你係睇佢嘅本身嘅作品有冇配合埋佢啲音樂，定係或者成你係會有少都唔係少少都幾大嘅分別，可唔可以投入喺個作品入邊，令到你覺得個作品好唔好睇咯？即係嗱，我重申一次，我絕對唔係覺得而家。在呢一刻，我作為一個成年人，我覺得《爆旋陀螺》呢個我舊底嗰套啊，唔係講緊而家嗰套啊，我舊底嗰套係一個唔好嘅作品，我絕對唔係咁睇，我只係覺得我以一個成年人去睇，我會覺得喂。但如果你問翻個細路哥睇，你就算我都係嗰句，我俾翻我個仔睇《數碼暴龍》《爆旋陀螺》，其實佢都會覺得好好睇㗎。 係㗎， 係啊，所以佢如果以一個兒童作品，佢依然都是一個好出色嘅作品咯。只不过我哋作为一个成年人啊， 过咗个时期啊嘛， 我哋已经失去咗个童真啊。 同埋佢嗰套嘢 hit 嘅程度，即系譬如《龙珠》咁样，我大系大学睇漫画噶嘛，但系人哋红紧嘅时候，讲紧系八九十年代， 系 即系我哋隔咗个 年代又唔同咗啦，系啦，好多因素都喺入边咯。 即系你嗰年代红嘅时候，你所有嗰啲玩具啊，全部 你 个风围 喺入 边 噶嘛， 系啊，你好似你唔睇你入唔到， 嗰阵时又唔知咩戒刀陀螺，又火花啲，你个氛围入边咁。 所以睇翻轉頭係會冇咗呢啲嘢 嘅，所以如果唔想崩壞嘅話咧，重新睇一次，係啦，或者唔好再睇，唔好再睇，在心中。 如分開這距離，待我從天邊海角夢幻地遠飛一天，相約看晨曦，未及抱擁，然後凍哭著你。唱着那年我们尚在唱着的歌，原是期待还是顾虑，将见到的这张脸告别望着我们也着成熟过活，多匆忙着忘掉从前怎么闯，也望到宇宙最叫回忆开始过期，别叫顺风的不能记起，曾与我过每日看海的 太长，带着快乐还是困难，亦放好于这一刹。世上劫难这么多，没有时间去在意，只想珍惜惊吓。别叫回忆开始过期，别叫尘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要求明日起出席宴会人士需要出示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的措施属于好提议。当参与除口罩的高危活动时，在籍人士当日快测阴性，可以减低病毒传播，甚至带病毒翻屋企的风险。被问到现时是否进入第六波疫情，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无论是第五波延续还是第六波疫情开始，最重要是否可控。另外，刘泽星说，现时病毒即时繁殖率大约 1.44， 近两星期有关数字缓慢上升，如果升至二或者三的时候，显示感染数字将会急速上升。黄大仙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发生交通意外，初步知道涉及五架车，有六个人受轻伤送院。事发在中午近12:30，涉及的车辆包括的士、私家车和货车，其中一架私家车和的士损毁较严重，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为压制通胀，联储局可能要在一段时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高位，期间家庭和企业将会感受到一些痛苦。鲍威尔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发表演说，他说联储局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将通胀降至 2% 的设定目标，形容价格稳定是美国经济基石，但恢复价格稳定需要一些时间，也都需要联储局强而有力地使用工具，令供求达到更好平衡。他又说，降低通胀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一些疲弱状况，为家庭和企业带来一些痛苦，这些都是不幸的代价，但不能恢复价格稳定将意味更大痛苦。分析指，鲍威尔的演说重申鹰派论调，意味会继续加息以压制通胀，纠正市场对联储局货币政策可能很快转向的市场预期。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机组重新连接国家电网，总统泽连斯基形容情况仍然非常危险，又说乌克兰的专家正努力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反应堆从电网断开的行动，都将载宁核电站面临灾难，又重申乌克兰的要求就是各方紧急落实国际原子能机构访问核电站。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准备在某一些条件下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但他警告在目标实现之前，莫斯科不会停止攻击。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而家咧所有线道都系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钻石山港铁站嘅意外已经清理好，所有线道都系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

睇到我都想跟佢学钢琴啊！咁究竟你只系可以做佢嘅钢琴学生啦、啊，定系可以做佢嘅男朋友呢？咁就要睇你有冇天分啦、啊。 好，今个星期嘅嘉宾啊！Kelvina， 小弟啊，可以话同佢识于微时啊，有个证据嘅， 系点样？ 喺我电话入边啊，我 save 佢嘅 contact 啊，系叫629嘅。 哦，好耐之前咯， 系佢最早期个 IG 系用629，唔系用 Kelvina 嘅。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佢话而家都冇咩人记得呢个啊，证明我哋系识于微时啊。 哇， 不过人哋。同我哋， 我哋睇佢真系由细睇到佢大啊！ 真系，不过人哋都有拍下电视剧啦，有成啊！ 我成日都 你都有嘅， 我喺社交平台成日都见到佢噶，即系我 嗰日先至话佢话，诶、欸，你好耐冇揾我，我话系啊，我本身都唔系好记得你噶啦，不过咧，我嗰日见到你 po 咗张白色嘅泳衣相，我即刻想揾你做访问啊！ 系夜晚晚嘅，唔知闪光灯影嗰张海滩边嗰张啊，我都见到啊！同埋佢好中意同文不符噶嘛，佢成日我記得佢嗰時講，即係會諗啲 caption 寫嗰啲咧。 咁啊，所以今日訪問嘅嘉賓啊，就係 Kelvina 鍾欣晴嘅，我哋都係叫佢做629 啊。 好啦，睇下第一條問題啊。 今個星期你嘅身份係一個電台主持，仲要係一個叫做波盛嘅電台主持。你其中一个嘅节目就系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呢、这个节目会邀请唔同嘅女仔上嚟做访问，了解佢。而啱啱你就访问完 Kelvina 啦，同佢倾偈，你真系觉得好开心。再加上喺访问期间，佢不时嘅甜笑，都令到你心入边嘅涟漪不断咁泛起。於是在做完訪問之後，你對這個的女嘉賓非常之有興趣，你借啲耳拎咗佢嘅電話之後就開始 message 佢啦。咁究竟你會同佢傾啲咩去引起佢嘅興趣呢？ A 分享自己作為一個電台主持嘅日常工作趣事。 B 瘋狂 send 一啲 meme 圖，无论是几地狱又好，定是几搞笑都好啦，一定会有共鸣嘅。C 话晒佢都是一个钢琴老师啦，梗系要分享一啲歌曲啦。正所谓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 嗱，补充一句。本故事纯属虚构，我哋冇试过咁样 message 女嘉宾嘅，全部都系为工作啫。OK， 我仲想话令我谂翻起当初呢个节目，即系早期嘅时候， 最初嘅目的 系啊，嗰个目的同埋个幻想啊， 幻想翻 系啊，但系只不过真系幻想， 真系幻想嚟嘅。我哋大部分都系以工作嘅，大部分 OK 系啦，止于即系止乎情，发乎礼系咪嗰个叫 发乎情止于礼啊嘛？ 好似系啊，系啊， 止于情。 系啊， 调转晒， 好有嗰阵时啱啱开始约嘉宾嘅嗰种小伙子啲冲劲，系啊，嗰时都系咁样幻想嘅。 今日啊，个 setting 就系你做完同 Kelvina 做完访问，咁你就想约佢，即系想追求佢啦。咁你会点样打开个话匣子咧 ？A 就系分享日常嘅工作趣事啦 ，B 咧就系分享一啲叫做网络迷因图啊，即系一啲 meme 图啦。咁同埋 C 啊就系分享歌曲啊，作为一个钢琴老师咁样。 以往呢啲女嘉宾呢 ,BNA 里面佢都几鍾意收啲 meme 图嘅、 嗯。 即係嗰啲好无伤大雅，即係网络上面嗰啲嘢呢就好似几好一个话题。 可能有啲猫仔得得意意咁样。 係啦，或者啲搞笑嘢。咁通常呢个呢都冇死嘅。之但係呀，即係个直觉突然间话俾我呼唤返我对 Kelvina 或者629嘅印象，佢一个好似几好学嘅人啊，唔知点解出现咗个咁嘅 image， 即系佢好似系会，因为始终啱啱做完访问个状态咧，叫做唔系好，你叫做好熟啦。咁其实应该系会想延续翻了解关于电台嘅嘢嗰个话题嘅、哦，即系你啱啱做完访问完咗，咁你都系话唔该晒啊，今日电台个访问你觉得点啊？跟住之后可能就会 share 下做电台啲日常、哦。我觉得這個呢个咧喺呢个 setting 咧似系嗰个直线落去嘅咁、哦、样。 即如果你做电台就啱做啦， 因为 个设 定系咁。 除非你话你做一个工程师，你即即计一盘数俾佢，就好似有啲唔合理。 系啦，或者你喺其他场合，譬如其他场合见到，可能未必咁顺理成章，突然间攞呢个自己工作出嚟，我俗称叫 sell 啦咁。咁所以喺呢一个嘅情况咧，我觉得 A 咧系啱数 D 嘅。系啦，即系 B 嗰个就 general 会用咯，但系呢个做完访问用翻电台就最 fit 嘅 C 嘅声歌咧，呢啲即系到咁上下有啲暧昧咧，攞嚟表达心意。 哦，即系冇咁早嘅， 冇咁早嘅，系啦，同埋人哋听嗰啲可能古典都识鬼咩 ？Canon in D 咁啊，哇呢、這个旋律好正咁，你唔系你好难咁样同人哋倾啊？我觉得 好啦 ，A， 我觉得呢一条试试佢，笑咁衰啊你。 我会比较有兴趣听佢嘅做 DJ 日常事多，因为关我事啊嘛。佢访问我，咁我可以听下会唔会讲到关于我嘅嘢啦，或者其他啲，我都会比较得意啲，系啦。咁至于第二嗰个 send 呢啲 mental 嘅话，我觉得冇乜嘢，因为我成日 send 噶啦，同埋我最多复翻个 emoji 咯，冇乜兴趣。跟住第三双首歌，除非系佢唱噶啦，我未听过佢唱歌。如果唔系嘅话，歌啫嘛，我使乜听佢唱？唔系，使乜听佢声啫？ 我又摆嘢佢，想佢听啊？ 咩职业嘅男人最吸引到我呢？如果做朋友嘅话咧，我会比较想认识一啲职业比较冷门啲啦，同埋少人做啲嘅，例如殡仪业啦。点解呢？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听鬼故，同埋好中意睇一啲猎奇啊，一啲新奇啲嘅嘢，咁所以咧，我身边冇人系做殡仪业啦，咁我谂可以听多啲佢哋讲佢哋嘅经验啦、故事同埋啲禁忌等等啊，咁所以我会觉得同呢一方面职业嘅朋友咧，系可以比较多啲新嘅话题可以听得到，我会比较有兴趣啲咯。一个男仔如果想同我打开话题，我最想听到佢讲啲乜嘢呢？我想一定不是那些赞你啊，或者是一些很行的打招呼的东西。我想应该是围绕当下我跟他是在什么情况认识到的。例如譬如我去一间咖啡，那可能倾一下为什么会成日来这里啊，或者是哪一只咖啡最好喝啊。总之都是围绕那个情形很自然地打开个话题咯。千祈不要是很突然或者很处心积虑地去想认识你的那一种很突然的一些对话咯，是啊，我比较喜欢自然一点。做我男朋友的条件是什么呢？要好锡我啦，对我好啦，我真的 feel 到他是很真心的啦，身高啊、年龄啊那些都全部不是问题，但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我要喜欢他。 好嘢，这样都被你答中，好感度加一。你哋互相 send message，send 咗一排啦。你发现你同 Kelvina 由朝倾到晚，再由晚倾到朝，佢好似对你都有些少好感，而你亦都决定打蛇随棍上，即刻约佢听日出街。咦？咁啱得咁巧 ，Kelvina 听日真系唔使开工，佢都好爽快咁接受咗你个约会。但系佢就问咗你一条问题啦，咁究竟我哋听日出街做啲咩好呢？唉，你作为一个经常喺游戏入边攞两分嘅节目主持，其实你真系唔系好知道应该点样氹女仔。于是你问阿一，咁究竟应该约 Kelvina 出去做啲咩好？阿一俾咗三个选择你，三个选择都非常之好，你简直系拣唔落手啊！但系冇办法，你都系要复呢个 message， 你都系要拣一个噶啦。咁究竟你会拣边个呢 ？A， 既然 Kelvina 有魔鬼嘅身材，咁佢一定好中意做运动啦，一于同佢疯狂做运动。B， 第一次约女孩子，梗系约去睇戏啦，仲要一齐支持香港电影。C， 呢啲有翻少少气质嘅钢琴老师，假日嘅时候一定最中意系去睇展览嘅。 好啦，三个活动啊，听日约咗 Kelvina 出街，佢问你做咩好，咁你会揀边个呢？ A 就系、是、啊，我唔记得咗。 A 系嘛 ？A B 系睇戏 ，C 就系 A 系做运动 ，A 系做运动，系疯狂做运动， 两个都停喺度 做运动、睇戏同埋去展览， 好真实啊！嗰、那个古仔嘅写法描述，我直头就系个两分波啊！你我系问你，你又提供咗呢 三 个啊嘛？ 咁你要自己决定啦，波胜。 我代翻个古仔啊，喂一哥，三个你觉得边个好啲啊？ 吓，我会俾晒三个你啊嘛，而家个情景就系、是、你自己拣啦。 跟住我再问啊嘛。哇！睇展览睇戏，第一次嚟讲，做运动又佢啲相又唔好做，佢好着好多运动衫咯。但系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做运动。我觉得睇展览啊， 睇展览 系嗱，睇戏冇乜嘢倾到偈，睇展览有得倾，同埋佢可以打下卡、影相、写嗰啲 caption。 嗯 系啦，做运动佢真系着足运动衫，可能佢睇展览都系着运动衫。 系， 所以我拣 C 喎， 拣 C 啊嘛。 系啊，睇展览，唔知点解我觉得。 好啦，究竟今日先拔头筹嘅波城，可唔可以再下一城呢？ 如果第一次单独约会咧，我会拣去边咧？我会中意睇戏嘅，因为睇戏咧可以黑掹掹啦，唔使你眼望我眼咁尴尬啦。同埋睇完场戏咧，可以大家 share 下觉得套戏点啊，而知道大家其实啱唔啱倾啦，个价值观系点啊咁，亦都唔会话太长时间。睇完场戏咧，先可以再谂下，会唔会一齐去食饭啊，或者再见多少少。咁所以我觉得睇戏系。无论时间啦、成个气氛啦，同埋对了解大家嚟讲咧，都系几好嘅第一次约会，一定会做嘅嘢。有冇啲咩活动我觉得唔应该第一次约会就做呢？哇，有好多啦，当然，唔好饮酒啦，或者唔好去一啲冇人嘅地方啦。另外，亦都唔好去一啲好长时间 stay 嘅地方，例如一啲主题乐园公园啦。因为去到嘅话，可能你同佢又唔了解又唔熟，但又要对住成日啦，好闷或者好尴尬。同埋，如果之后我再去翻，我唔想呢啲咁特别嘅地方留咗一个我唔中意佢嘅人嘅回忆喺度咯。所以呢啲我都一定唔会做嘅。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去到约会嗰日啦，你好紧张咁企咗喺戏院面前。咦，十点啦 ，Kelvina 仲未到嘅。你四周围张望，都系见唔到佢嘅踪影。死啦，唔通有啲咩意外？正当你拎个电话出嚟嘅时候，突然有人从后撬住你只手，你一望，好彩唔系阿一，而系 Kelvina 撬住你啊！佢用佢最开心、最甜美嘅笑容望住你，然后问你：咦，咁我哋今日睇啲咩戏？你二话不说，即刻带咗佢去戏院卖飞嗰度排队，然后抬头一望，望下上面嘅荧光幕，呢排最 hit 嘅。应该是分别呢三套戏啦。A 梗系睇动漫电影啦，旧世纪福音战士有机械人有爱情。B 梗系爱情电影啦，除咗当北京遇上西雅图之外，仲有电台主持遇上钢琴老师，真系可以谱出一段浪漫嘅爱情恋曲啊。C 梗系睇鬼片啦。我左眼正系见到鬼，但系我右眼正系见到你啊 ，Kelvina。好啦，三个片种啊， 你一个我左眼见到鬼，估到你右眼见到 Kelvina。 我左眼见到鬼，但我右眼正见到 Kelvina。 估到你啊，呢下三类戏，我 follow 咗动漫先嘅，我觉得我印象中佢冇乜兴趣，睇 social media 好似都冇乜。 即系 fail 咗 A 一啲动漫 系啦 ，C 咧 太有机心啦，睇鬼片呢啲，我惊过佢嘛。我觉得 B 正路啲嘅爱情戏， 系 好似 睇得好似好啲嘅，同埋都係嗰個，我成日都覺得佢係要睇呢啲有得寫 caption 嗰啲，時間係唔會等人， 哦、 最緊要 可以方便佢出 post， 影張戲飛咁樣。 係啦、啊，今日睇咗呢個，仲有冇你份？我明明兩個人睇，淨係影一張嗰啲咧，要 keep 住 show 自己嘅單身狀態嗰種咁嘅感覺，我會揀 B 咯，睇愛情戲啦呢啲。 好啦，啊、即係收咗动漫电影， 系啦， 鬼片又收咗，太过明显， 系啊， 所以就 系 拣 B 咯，啲爱情小品咯。 咁如果睇戏，我会拣睇边一种片种呢？我会拣鬼片啊，因为冇乜人肯陪我睇啊。如果有人肯陪我睇鬼片嘅话咧，我会非常之欣赏。同埋我試過同一啲新識嘅男仔去睇鬼片咧，睇睇下咧唔見咗啊！佢話去 toilet 先，跟住就唔見咗啦。原因係因為佢話好驚，去咗門口等我出嚟咯。哇！你真係扣一千分啊！ 可能我都係呢啲人。 我最推介嘅鬼片系边一套呢？我自己好中意睇泰国嘅鬼片嘅，咁而以下呢一套咧，我系睇咗超过五次以上嘅。佢就系由四个故事组成啦，你要悬疑、要恐怖、要搞笑，佢都有，同埋咧个结局永远都估去唔到嘅。呢一套咧就系叫《四条大道通阴间》啊，非常之推介大家睇下。我自己有冇试过撞鬼呢？是有的，因为近呢几年呢，我成日都要做一啲直播平台啦，咁我成日都会讲鬼故，变咗呢越讲呢越容易撞得到囉。最惊吓係有一排呢返屋企嘅时候呢，夜晚黑係唔使自己按粒，行对部粒门嗰度呢就好似有人帮你自己按开咗粒门咁，但其实係冇呢啲 setting 㗎。有一次咧，晏昼咧又再出去啦，咁咧准备揿 lift， 又再重复地喺我住嘅嗰层楼，我当三十楼啦，部 lift 门又自己开咗，咁我嗰下就系忍唔住讲咗句，唉，乜又系咁，跟住我就冇入 lift， 等佢自己闩翻到门，我先再揿 lift， 部 lift 咧就由四十楼慢慢落嚟啦，当佢打开 lift 门嘅时候咧，咁我就入去啦 ，lift 入边冇人，但我见到部 lift。由三十楼开始，全部下面嘅层数着晒灯啊，即系好似有个人咧喺部 lift 入边咧，帮你揿着晒全部楼层。你唔赶时间啊嘛，咁你就逐层停，逐层停啦。哇！我见到嗰一下，我系吓到成个弹起啊，因为真系好似觉得我帮你揿埋 lift， 你唔赶啊嘛，你唔想搭啊嘛。咁你逐层停咯，你慢慢落啦。所以我嗰下系吓到我弹起，然之后我冲翻屋企咯。跟住我系要等到听到有人开门出去，我先即刻够胆跟住人哋一齐搭 lift 咯。同埋我以后都唔够胆再讲任何嘢啦。就算部 lift 门再帮我开都好啦，我净系心入边谂句唔该，跟住我就入 lift 啦。我唔够胆再乱咁讲嘢啦。 睇鬼片啊！你惊？你都得一分咋，你都冇得同人哋一齐去睇啦。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Are you scared? But I don't care. 不寻求阻止辉瑞疫苗销售，但会要求赔偿。辉瑞就说对旗下的知识产权有信心，将会就莫德纳的指控作出抗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西贡大望仔路近沙角尾路对开咧，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咧而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都系交通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大环村同埋福云路。咁就喺西贡大望仔路近沙角尾路对开咧，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交通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大环村同埋福云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借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不过漆行到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石塘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龙排到圣德勒萨医院。咁另外后少少啦，近九龙城回旋处因为较早前有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御港湾。西九龙一带啦，包括系连翔道、佐敦道同埋柯士甸道啦，都系车多繁忙。联合道去太子道西方向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乐富村。广东道近梳士巴利道一段啦，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文理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奇乐唱一铺艺术嘅项目总监刘少康阿 Sam 话：教一班乐龄人士唱歌，令佢变得更加有耐性。 佢哋都好不厌其烦地同你练嘅时候咧，你系更加之需要同佢哋练多好多次。 星期六晚八点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组节目《艺文谷》，同我李秋婷一齐发掘无伴奏合唱嘅魅力啊！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唔通身形唔够靓就唔可以配搭出个人特色？ 整体去配搭咧，你其实唔使太理自己嘅身材，你有个 sense 去配搭就 O K 嘅。你系真系中意由头到尾，你唔好以为净系衬个耳环，你其他唔睇，唔睇对鞋，唔睇条裤，唔睇个头发。至于你成个人，你系中意嗰类 style， 你咪尽量摆自己喺嗰个 style 咯。你啲嘢立埋嚟黐埋上去就其实 O K 噶。 要学识配搭美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B N 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le Motor Learn， 简称 B N 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Kelvina 钟欣晴被媒体誉为最靓的钢琴老师，不但只有天使般的笑容，还有魔鬼般的身材。最重要的是，她一啲都不吝啬，经常在社交平台那里 post 一些性感又健康的照片，看到我都想跟她学钢琴啊。那究竟你只是可以做她的钢琴学生呢，定是可以做她的男朋友呢？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天分啊。 好，今日嘅嘉宾啊 ，Kelvina， 咁啊本身波性投资啦，先拔头筹啊， 我谂住今日几好啊，睇一条，谂住几好，点知啊？如果以呢个咁样嘅答题嘅命中率咧，都系两分波，叫我两分波， 两分波，好啦，咁啊即刻嚟事不宜迟啊，嚟呢个嘅第四条啦。 为了今次的约会你都好花心思的了，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去准备，你上网看了一些技巧，其中一个就是说，如果可以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送一些小礼物就一定可以加分，而如果这些小礼物是你亲自整的话就简直是加足100分了。于是你就决定使出你的本领，整了一些小小的嘢食作为一份的小礼物。那究竟你会整些什么嘢食给 Kelvina 呢？ A 曲奇饼，无论是朱古力曲奇定是果仁曲奇，总之是又松化又脆薄薄，就好像我和你之间的爱又缠绵又激情。 B 当然是朱古力啦，每一粒都甜在心，再加上它流心的质地，然后再在你口中里面爆出来，就好像我们的爱情一样爆发。C 生果拼盘，我希望我们的爱情好像生果一样，又甜美又健康又新鲜。 好了，你整三种嘢食啦，即系当系约会，可能肚饿嘅时候下午茶可以食啦。咁啊 ，A 就系呢个自制嘅曲奇、啊、，B 就系朱古力，同埋 C 啊生果拼盘。你会觉得系边？ 究竟一个钢琴老师会中意食啲乜嘢咧？佢啊，即系佢咧都系翻翻去嗰、那个即系生果拼盘，就令我思考紧佢乜健康嘅人、嗯，都系嗰、那个你睇佢啲相啊。佢系着好多运动衫，但你见佢头先冇拣做运动，即系佢应该系斋影相，唔系嗰啲 feel 嘅。 诶、欸，根据我同佢嘅最近交谈，佢系考咗呢个嘅健身教练牌嘅、 哦。健身 教练最近啊，系、 哦、 啦，但我唔知呢个系生挨定系点，我纯粹提供资料啫。哦 嗱，咁如果系健身教练嘅话， 冇其他意思啊！一阵又话，一阵又话我俾错资料你， 冇，好奇下啫。哇，咁如果系健身教练嘅话，佢应该系会咁，即系食生果拼盘。虽然咧，你约会拎出嚟作为礼，即系一个好似小礼物咁样样啦，咁样准备系、嗯、有啲奇怪嘅。生果要储存一日喎，但系又即系个，因为个设定系我同佢。 你唔好谂呢啲， 唔好谂呢啲， 唔使谂呢啲，实际数就系啦。即系唔好话出到去朱古力又融啊又成啊， 即系唔得谂呢啲噶。 唔好谂呢啲啦，谂埋呢啲你有排谂啦，你再零分啲添啊。 咁啊，如果系咁嘅前提下，生果拼盘啊健康啲，即系而家做教练都 fit 啦，生果拼盘啊 fit 咯， 系啦 系啦，曲奇朱古力呢啲可能佢。 你可以唔 consider 呢个嘅资讯嘅吓， 但我想 consider 呢个资讯， 系 我想 consider 呢一样嘢，即系如果佢系做紧呢样嘢，佢底下听到呢三个 choice， 佢会谂佢而家食开啲乜嘢咁，好直接地，咁所以生果拼盘啦、啊，即系好似有留意佢先嘅啫。哇，呢、這个人知道我而家好似健康哦、啊，咁样样系啊，即系曲奇同朱古力两个差不多啲，都系甜品嘢。 好啦。生果拼盘， 生果拼盘啦、 啊！我会拣曲奇啊，特别如果系佢自己整嘅话咧，我觉得好有心思，好浪漫。朱古力嘅话好容易整啦，而生果拼盘嘅话摆得唔够耐啦，可能我要即刻食啦。咁所以曲奇可以摆得耐啲之余，系又有好多种唔同嘅味道可以拣啦。咁同埋比较特别啲，因为冇人。 亲手蒸个曲奇俾我食，男仔。 一个重点喺亲唔亲手整曲奇啊，唔系摆得耐唔耐。 拍拖系人哋煮嘢食定系我煮嘢食俾人呢？答案系我煮嘢食俾人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好中意煮嘢食嘅，不过好唔好食咧就见仁见智啦。我觉得我煮得最满意嘅一次咧，就是、用咗五个钟整一个法式红酒牛辣条，好好食。慢慢细火，慢慢不停加啲嘢落去，真系用咗好多心血嚟整啊！我觉得嗰啲唔系红酒，嗰啲系我啲心血嚟啊！我平时中意收嘅礼物系咩类型嘅嘢呢？我中意收一啲啱我用嘅嘢。如果对方系留意到我嗰一期需要嗰样嘢，而唔使我讲，但系佢真系会自己。好细心咁留意到再送俾我嘅话咧，我就觉得好 warm 噶啦，唔系个价钱，而系佢有细心去了解我，知道我需要啲乜嘢咯。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电影终于睇完啦。你同 Kelvina 双双步出戏院，你望望隻表，咦，而家先四点几，距离你 book 嘅 fine dining 六点钟仲有个几钟嘅时间，死啦！忽然之间多咗个几钟，你都唔知道做啲咩好，于是你偷偷地啊，打开香港电台 RTHK My 重温翻《我是你的后援会》咁多集精彩嘅内容，咦，发现早一两个礼拜。阿一推介咗一个好去处，就是去嗰啲金币乐园啦。不但止可以消磨呢一个嘅尴尬时间，仲可以同你隔离个另一半增进一啲嘅感情关系。于是你即刻带佢落去，仲换咗好多好多嘅金币。咁究竟你会同佢去玩啲咩呢 ？A 梗系掟彩虹啦，百几个金币掟到六点啱啱好啊。B 夹公仔啦。夹完个公仔之后，仲可以送俾 Kelvina 一举两得啊 ！C 推银机，逐个逐个入，仲可以显示出你作为一个男人应有嘅策略。好啦，金币乐园嗰度你会玩啲咩呢 a 啊掟彩虹 ，B 系夹公仔，同埋 C 啊。就是呢个嘅推银机 我一路喺度睇紧 Kelvina 咧，即系阿六二九佢嘅 social media， 佢好多金句。究竟有冇一啲端倪咧？其实系难嘅，即系好多人生嘅格言。但直至睇到呢一句咧，令到我对呢个答案有少少灵感。佢话：天父决定我在哪里开始，努力决定我在哪里结束。我的人生未到终点，还要一直努力下去。佢第一句就系咩啊？天父决定我喺边度开始啊嘛。所以我就谂紧究竟三个。金币乐园玩嘅边一样嘢，我系比较有把握我个天赋系喺边度咧？经过我嘅经验，夹公仔我系冇成功过嘅，所以我冇天赋咧就唔应该喺呢度开始，所以我就先 fail 咗 B。然后掟彩虹同埋推银机咧，首先我嘅经验，我掟彩虹系机会好啲嘅。第二就系你都考虑，即系譬如同佢一齐玩嘅时候，即系一嚟就系你要令到佢最好有礼物攞走啦，咁梗系拣咗个几率高啲啦。第二我觉得掉彩虹咧，嗰个游戏性同埋嗰个门槛稍微低少少啊，因为三个最难系夹公仔嘅，即系你要用嗰啲揈爪咧，你唔识嗰啲嘅话，其实你真系有时好难夹到一只嘢出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定系 fail 咗 B 先噶啦。咁推印机同埋掟彩虹，我觉得掟彩虹咧有个刺激啲，即系你中唔中，你都有掉出去噶嘛。系啦，你当佢好似人哋翻大陆嗰啲旅游景点掉个龟咧，你明唔明啊？即系你都有嗰种过瘾啊嘛。 许愿池 系许愿池系啦，你唔知掉落嗰个龟嗰个壳里边有个窿定系点样，就掉入咗就有好运咁样。即系你掉嗰下都有刺激，你推紧你入咗落去，跌跌跌跌跌，哎呀佢唔喐，咁你就好似冇嘢发生咁完咗。即系你掉都有发泄嗰一下嘅， 但系推银机即系小弟个人预见啦，我呢刻用呢个字，因为咧玩嗰啲推银机，无论系我哋以前玩嗰啲龙卷风啊，定系咪好兴火车啊嗰啲咧，你最开心嗰下系大家一齐中 jackpot 啊，即系嗰个大奖嘅嗰个 个开心 嗰下，系就等于你掟中咯。即系你话掟呢个彩虹系咪易掟啲鞋？你有嗰下掟嘅快感，但系。窄街，窄街，上面街，下面街，你明啦？ 我明白，我明啊。但系因为 你头先话 jackpot 嗰个开心啊，但你未知道，你 系 咪一定中到啊？ 系咁，所以你系啊，你最尾系拣 系啊，我系拣 A 啊，掟彩虹啊。 去金幣樂園玩，我會鍾意玩啲咩呢？我比較鍾意夾公仔，因為呢啲公仔係我自己揀嘅，一係就夾到，一係就夾唔到。但如果玩其他譬如掟彩虹呀嗰啲，或者係推銀機呢，嗰啲禮物通常好核突㗎，咁同埋嗰啲禮物我揀唔落手㗎，咁所以我鍾意夾公仔，起碼啲公仔都係我鍾意嘅先揀去夾㗎嘛。 唉，得返一條機會呀，一陣間 我建唔建议将我嘅男仔送公仔俾我？千祈唔好啊！真系已经好多啦，系非常之多，就嚟我要揽住佢哋嚟瞓觉啦。我最中意系边一只？我最中意系一只好大嘅跳跳虎，因为用咗好少钱，好好彩地一订就订中咗啦。我系孭住佢翻屋企嘅。我自己玩夹公仔嘅时候有冇咩技巧呢？我会睇下前面到底有冇人夹中过咯，因为好多有啲夹咧，其实系冇力噶，嗰啲我系唔会嘥钱玩嘅。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晚饭亦都终于食完啦。而家九点几，你见住你眼前嘅 Kelvina， 佢嘅笑容话俾你知，佢对于今日呢个约会都非常之满意。但系开心嘅时间总系过得特别快，于是你就谂下一啲方法，睇下可唔可以见佢耐啲啦。你谂一谂，于是就提议咗，不如我哋食完饭去做一样嘢咧。咁究竟你会约 Kelvina 去做啲咩呢？A， 不如食个糖水啊，无论是食中式又好定食西式又好啊，总之可以见到你我食乜都得啊。B， 送佢返屋企啦，作为一个有风度又体贴嘅男人，食完饭送女仔返屋企係好合情合理㗎。C， 梗係行24小时日本百货啦，话唔埋仲可以买到一啲得意嘢送俾佢，作为一个第一次约会嘅纪念礼物啊！ 好啦，去到约会嘅尾声啦，你当食完饭，钟数系九点零十点咁样，咁你会拣同佢去边咁样 ？A 就系食糖水啦，即食啲甜嘅嘢 ；B 就系送佢翻屋企，同埋 C 啊。就是去一啲即系廿四小时嘅百货公司行下啦，咁样 为尊严而战。最后一条，我要留翻住嗰个两分波嗰条线。唉，估唔到今日啱啱第一条之后一路冧到嚟尾位。唉，其实三个咧，第一 A 我想抛咗先嘅， 系 因为食咗好多嘢啦，咁我又已经准备嘢食俾佢，食咗好多，我会觉得佢未必会想再坐低花时间，因为佢一开头其实都有讲嘅，即叫大家第一次见，我哋即系我呢个角色，梗系好想见佢耐啲啦。但系对于佢嚟讲，其实佢唔系咁想一定要留咁耐咯，可以见面，但系一个回程嘅见面，即系所以 B 其实比较更磅啲嘅，即系因为佢 feel 到有个终点就系、是哦、我当而家呢个尖沙咀行翻去太子。可能个零钟嘅事，佢会知道、哦、我同你而家跟住落嚟，我一个钟内你就会消失噶。 得一分，你梗系消失啦。 即系你起码知道一个钟内你都我唔会再见到你噶啦。咁样咁，所以 A 同 C 即系就算24小时便利店，即系或者百货都好，都好似有一种啊，佢又要拖长嗰个约会。喺佢嘅角度啦嘛、哦，我哋三個 choice 都係想拖長，但如果喺從佢嘅角度揀佢嘅喜好，佢應該係會想揀一個唔係咁抌波中嘅方法。係我哋係用角球奇戰術，佢啊梗係嗱嗱聲入夠波啊， 吹完場雞， 吹完場雞啦。所以如果三個真係 B 最似， 但你會覺得會唔會覺得第一次就送人翻屋企咧？ 禮貌嚟嘅， 第一次約會就你平時即係第一次。 我會 第一次就帶直情喺屋企樓下定係點咧？ 即係會 offer 送翻去屋企樓下，可能佢未必會俾你入去個村度嘅，你個村幾多村口嗰度咯咁樣。但係都係一個 security， 我攔住佢。 佢唔識佢啊，跟住我話要送我翻嚟。 嗰個四眼仔， 係啊，話自己係咩電台主持，我冇聽過佢節目啊咁樣。係咯，我覺得同埋一個 gentleman 表演嚟嘅都，即係反而即係我雖然冇諗呢樣，但係如果真係要計呢個都應該可以加分嘅。 O、okay. K， 但纯粹系因为有终点咯，有个时限喺度咯，系啊，你笑到咁样， 唉，所以三个 choice， 我系想拣 B 嘅， 你系拣 B 嘅，即系 fold 咗。日本百货公司就系因为你都唔知行几耐， 系啦， 无谓再行落去啦，系啊，糖水就即咩都食够啦。 如果佢对我好有兴趣，就会拣 C 咯。 O、okay, K， 所以系拣 B 咯，唉。 约会到最后，佢想见我耐啲，佢提议做啲咩，我会觉得最好呢？我谂应该系送我翻屋企，因为会觉得会比较紧张你嘅安全啦，有风度啲啦，同埋咧唔会仲要行嚟行去咧好攰咁样，咁所以成个过程又可以倾多啲偈啦，我会觉得系舒服嘅，自然嘅。 好气啊，肥仔，你搞到我几惊啊嘛！ 如果第一次见面就送到屋企楼下，会唔会太进取呢？都会嘅，所以咧送到附近咧就 O K 啦，唔需要话真系送到翻我屋企门口嘅，只要表现出系有风度同埋咧会紧张我嘅话咧就够啦。如果系半个钟之内嘅路程，我会想个男仔同我搭的士翻去啊，定系行路翻去呢？如果我系对佢有好感嘅话咧，梗系行路啦，慢慢行，行够一个钟，慢慢倾偈，见耐啲。但如果冇好感嘅话咧，就我自己搭的士得啦，佢唔使送噶啦。如果我中意嗰个男仔，我会有咩表现呢？我会想见佢多啲，会可以约到第二次出嚟，会复佢嘅 message 多啲啦，同埋可能会对佢开始有多啲问题，想了解佢多啲。 好嘢，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好，今日波胜嘅得分啊， 两分波嘅、啊、你个诅咒，两分波真系搞唔掂，每次都 同我一开始喺个问题上面写系一模一样啊，波胜都系两分， 唉， 咁但系系啊，但系你估下 Kelvina 即系六条问题入边啊，你觉得佢要答啱几多条先觉得你合格呢？ 呢、這個你有冇前置同佢講話？答翻幾多條會有下次約會？ 即係其實佢一開始已經有問㗎啦。哦，咁佢幾多分先算贏個遊戲？我、哦、話其實你話事嘅、 嗯， 你中意滿分又得，你中意零分都得，係、嗯、啦。咁佢就俾咗一個分數我、哦。你估下呢、這個齋估嘅？ 我覺得佢要五條啊。 五條啊？ 係啊，唔知點解我覺得佢要五條。 聽下。 六題入邊答啱幾多題我先覺得合格呢？我觉得答啱两题已经好好 了，咦，我咪即系得咯，哇， 好嘢，哇，波胜首次听到奖励声大， 咁嘅嘢，多谢 Kevin 啊， 哇，我真系恭喜你啊，竟然答中咁多题，好啦，就奖你同我行翻屋企啦，奖你同我睇鬼片啦，有时间嘅话煮餐红酒法式牛辣条俾你食啦！ 会只敢装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不计假装忧郁转脑，人皮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the only one，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升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f you're wor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but I would draw a check in Titanic. Only 起飞呼吸。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心无要看路过。You're not a fool, you got it,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潜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福。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there's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that money. It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dy. Yeah, 我还有几个。穷光蛋的爱却似笑话，光芒却虚伪，渐渐地变我性。Like money's the ga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要求听日起出席宴会人士需要出示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的措施属于好提议。当参与除口罩的工艺活动时，在职人士当日快测阴性可以減低病毒傳播，甚至帶病毒回家的風險。被問到現時是否進入第六波疫情，劉澤星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無論是第五波延續還是第六波疫情開始，最重要是否可控。另外劉澤星說，現時病毒即時繁殖率大約 1.44， 近兩星期有關數字緩慢上升，如果升至二或者三的时候，显示感染数字将急速上升。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根据死因庭资料，作出统计分析，发现去年有1010人自杀死亡，数字和2020年相若。自杀人士当中以60至69岁和70岁以上的占最多，两个组别合共占总数超过四成。机构认为长者自杀的问题必须正视，特别是今时今日社会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和长者同住，老人家万一遇到配偶离世，孤独感变得更强，如果经济状况又不好，健康又日渐转差，对长者来讲，特别是男性独居长者而言，都难以面对。近年亦都有个案，因为子女移民而起自杀念头。环资会未能够就粉岭高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项目环评报告有任何决定，会寻求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进一步资料。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正检讨环评程序，希望简化和标准化相关做法，压缩环评时间，同時在生態調查方面提供更詳盡指引，相信如果程序得到改善，提高環評質量和壓縮時間之後，就不會再出現今次高球場環評報告事件。但他強調，檢討環評程序並非為建屋而犧牲環境生態。另外，謝展環說，現時打擊本港鼠患問題的做法有改善之處，例如食环署在后巷等地放置鼠笼、鼠利袋，但成效不佳，当局会改变做法，包括试用 T 型鼠利盒，并在夜间在街市等地方放置鼠利和捕鼠设施。由于老鼠在夜间较活跃，相信有关做法会提高捕鼠的成效。国家公安部近日组织指挥江苏、浙江和安徽省共15市的公安机关同步在华东片区开展为期一星期的集中收网行动。报道指，当前有多宗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犯罪形式严峻复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诈骗分子虽然大部分 藏匿在境外诈骗中国民众，但都离不开境内涉及诈骗的新型犯罪集团的支持。这类犯罪集团主要从事组织偷渡、引流推广、技术开发、转账不法款项等各类犯罪活动，是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西贡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路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交通挤塞，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但是车行到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有车龙，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着看看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油站。另外西九龙一带包括是连翔道、佐敦道、柯士甸道一带亦都是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咁再提提大家啦，现时西贡大网仔路一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挤塞，记得特别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经最相信，如今变得绝不可信。 阿叔叔，我问你啲嘢， 你讲啊。 佢话你为咗200万出卖我阿爸嘅事。是不是真的？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冇呃你呀，罗队长。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啦。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只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 Sabrina 张曼莎，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Go！ 咦，边个入波啊？ 不是啊，是高低的高啊。我听说啊，玻利维亚有个球场的所在地是在海拔3000多米那么高的。 哇，在那里踢球不是很辛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讲下玻利维亚的地狱主场，另外又会讲下卡塔尔的冷气球场。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我的侥幸会啊， 我写啲好命会啊！ 啊，我本身啊同阿 Kelvina 录呢个题目嘅时候啊，知道佢话两分，我心谂咁易嘅，真系一个好嘅女人啊！然后一路听波城，仲要第一条先拔头筹， 未试过。 系啦，谂住今次得啦，系嘛？连续错四条， 制造惊险环节，临尾都系啱啱好咋。 哎呀，我谂住临尾呢条系有难度嘅，其实即对比上面嗰堆，我觉得最尾呢条反而系有难度嘅。 点知？ 点知你嘅分析又完全中晒， 而中啲系咩？运气都系实力嘅一种，估唔到今日我嘅实力喺运气嗰度，两条就合格，我都真系估唔到。 系你人生，或者你唔好话人生啦，喺你呢个 game 入边第一次听到， 好似系第一次听到，哇，真系好难得啊！即系我哋唔好话净系我，我哋两个本身都好难听到。你遇到啲就因为门槛太高，系啦，我就本身我嘅水准太低，本身已经难听到啦。今日能够可以听到，哇，奖励声，但系真系。好难得噶，冇乜几可听到噶啦，真系好紧要。 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啊，睇下今个礼拜咧，波城推介啲咩啦。 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点样拣啊？一啲白色嘅 T 恤咧，因为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喜好，中意着嗰啲白 T 嘅。咁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好中意就咁一件过咧，就着喺面嘅。咁啊，而家着嗰啲恤衫咧，有啲麻质啊，或者啲花恤衫，咁啊里边都要打底。咁其实咧，白恤衫咧亦都有即系着喺里面嘅一种款式。咁但系要拣白恤衫，其实坊间都好多铺头，平有平买，贵有贵买。而最近因为拍嘢嘅关系咧，就去咗一间喺香港非常之有历史嘅本地品牌啦，咁啊即系自己有工厂啊，成好多年噶啦。即系据说啊，李小龙先生以前大家睇戏着嘅嗰啲白色嗰啲 T 恤咧，都系呢个牌子嘅。据说系咁啊，去到个铺头个体验非常之有趣，而真系试着咗之后，你会发现咧咩叫做一分钱一分货。即几十蚊一件同埋几百蚊一件究竟分别系点样呢？我諗我从来都冇諗过自己会买一件咁贵嘅底衫，但试完之后呢，上身嗰个体验系非常之正嘅。特别而家大热天时，你知㗎啦，行到去嗰啲譬如观塘啊、旺角非常多人嘅地方，你着嘅衫呢都会影响到你嗰个叫通爽程度啊、吸汗程度诸如此类呢，真係要揀返件啱自己舒服嘅系好紧要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点样喺呢啲夏天日子揀返一件啱自己嘅白 T 呢。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即系讲起呢啲嘅白色嘅底衫啦， 系 小弟啊，系谂起咩嘅？ 谂起边个？ 谂起陈冠希同埋叔叔嗰幅图， 系嗰个白色背心，呢啲味，我到而家都唔系好 知。你的杨子如，我吓你唔知咩？ 我冇特别深究啦，已经我唔记得。 Edison 系着白色背心嗰个嘅，沿途、 真系 好似系系， 因为真系太劲啦。 系你的杨子如何？ 系啊，所以着咩都一样。咁咧，因为即系我之前你成日见我都系着白 T 咁样，就咁冇外面再加一件嘅，即系着咗一段时间。咁咧，其实嗰段时间物色嘅时候咧，已经有睇即系白 T 系有讲磅数嘅，即系唔同磅数咧就会令到个即系透嘅程度有几多。因为早期唔识就咁去连锁店买一件白色咁嘅事啦，即系你有好多外国嗰啲连锁 H 字头啊、U 记好多啦，嗰啲咧太薄磅数唔够咧，你着咧会飞钉咯。 哦，系，或者透咯，唔一定飞嘅。 系啦，即系 例如相对地，如果你个乳头位置，即系男士乳头位置系比较深色啲嘅话咧， 系 夏天你出少少汗咧，就已经好透噶啦。因为咧呢、這个咧系我中学嘅时候已经知噶啦。中学嘅时候我系白色校服嘅，即系恤衫同埋裤都系嘅。 系。我全部 啲男仔打完波咧，哇！人體奧妙展咁樣，你無論係上下都現曬出嚟嘅，即係上面係現到你件底衫。如果你件底衫又透嘅話，係現埋你個心口啦。 男仔啊，咁然后下边条裤，如果你系买一啲，即系你唔系跟学校买啲靓料咧，即 自己买， 我哋俗称叫做喺屋企偷工减料，打虎头地揾一啲平铺头买校服裤，你知噶啦，系咪先？就买啲薄身少少，同埋觉得凉爽啲啊嘛，系咪先？ 哦， 系啦，你会买啲薄啲啦， 系。 呢条内裤系会透晒出嚟噶， 即系譬如你着深色咁就好明显。 深色或者我有个 friend 系着间条，你睇到喂，今日着间条，所以系好明显。中学已经知道咧，白色衫咧系好虾人着嘅。如果你稍为身上面啲嘢，无论系你嘅皮肤又好，或者你啲内衣裤系深色少少嘅话咧，其实系好透嘅一件事嘅。 系啊，所以初头唔识嘅时候买完之后着过一次咪出事咯。翻到嚟嗰时仲系俾唔知乜 Eric 啊，跟住话。好心理啦，你身形又唔系好咩，飞晒啲嘢出嚟做乜嘢？ 因为我都有买嘅，即系例如其中一间咁，佢有时会出一啲同动漫 crossover 嘅 T 咁样啦。咁佢有时会出啲白色嘅 T 嘅，即系例如白色，然后印住火影忍者咁样啦。咁但系真系即系太透啦，透到一个位系我。即系我心口喺正名人块面上面咁有啲尴尬咯， 自己都有啲廉耻啊， 都叫做。所以你见我好少着白色T 恤嘅，我通常着白色衫系点着咧？我就入边要着黑色嘅背心，然后就白色嘅花恤衫咯。 系系， 因为咁样如果我入边系着黑色，然后出边系着白色 layer 嘅话咧，我反而睇落个人会瘦啲嘅。 哦，系啊，即系我所以早期买咗嗰啲连锁之后，后屘我上网 search 咧就话原来有计磅数嘅。如果你就咁单件着，你要拣一定磅数。咁香港都有啲铺头系专卖纯色衫，咁有买过啦。跟住后屘咧，其实好得意，你睇亚洲人卖嗰啲纯白色，同埋外国人卖又唔同。嗰时美国都有想试过揾咧，佢哋嗰啲 cutting 系唔同嘅，即系大家成日都讲欧美同亚洲啲 cutting 啦。其实佢啲纯白 T 都有，因为你唔觉外国人嘅咩？其实佢哋有时你唔好话出街啊，有时你啲明星做 show 咧，佢上台、你见佢咁多人哋裤，即系唔系 咁，因为 身形好靓啦， 明星啊嘛。 系啊，你就咁着件白色短 T 咁样行上嚟就好好睇咁。咁即係人係明星，同埋個身形好正，咁所以佢哋著嗰啲純白 T 就好睇咯。咁啊，但係有嗰時去美國又買過一啲翻嚟，就特登買翻啲厚身啲，即係呢個都係一路圍繞住磅數嗰樣嘢。 咁你有冇話覺得個磅數要去到幾多你先覺得合格，定係係咪越高越好呢？ 因為如果去到太，我記得好似百一啊 gram 啊。類似我唔記得一個數字，類似呢啲數字，大家你可以上網 search 得到嘅。咁就好，因為太厚咧，嗰時嗰個鋪頭有講過，太厚咧就會透唔到汗啦，會有啲焗啊。佢磅數高可能係因為佢比較密啊，佢嗰個質地。 係係係。 咁嘅話咧就未必通爽咧，你就會夏天著就會好辛苦 咯。係係，因為我都有經歷過嘅，即係雖然我唔會著白色嘅 T 啦，但係有時你買深色 T 你都呢個問題㗎。即係究竟你就算著黑色咧？如果可能你比较磅数唔够呢，你可能会有一个字好明显出咗嚟嘅，唔够挺呀。 係 唔够挺。咁你唔够挺会出现一个咩嘅状况呢？就係、好容易好似我呢啲肥仔呢，肥仔波呢就会好明显呢，就会即係啱啱讲嘅情况，即係我哋俗称嘅飞钉，即係男仔嘅飞钉就会出咗嚟啦。OK， 咁你就其实有少少尴尬嘅。咁当然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就系人哋、啊，但问题系我尴尬啊嘛。OK， 我系一个有廉耻嘅肥仔， 所以就大家都会尴尬 嘅。所以我尽量都揾一啲磅数会高啲嘅。咁我有一次真系觉得，喂，咁一定系磅数越高越挺身啦、啊。我买咗一件，哇，即系佢系高磅数，佢系挺嘅，但系问题出现咗啦。我觉得好重啊！ 哦， 即系唔系透唔透汗或者透唔透气， 即系觉得着住咗啲嘢， 我觉得好醉啊！件事 系、啊， 系啦、 啊， 咁、所以咧，你真系要喺嗰个中间攞个平衡，即系究竟哦，你要平衡翻你呢只色喺呢个嘅磅数，佢嘅 cutting 究竟佢系咪可以做到，即系可以即系勉强一啲尴尬嘅情况，又可以做到一个睇落几好睇睇，然后你又舒服透气，我觉得系好难揾到一个你啱嘅系列嘅，即系例如啊。例如我同你可能即系呢啲比较即系简单嘅人咧，或者唔好话简单啦，直接啲啦，我哋比较穷嘅人咧，好多时都系真系去连锁嗰两三间嘅牌子，哦，79蚊一件咁啊买啦。我有一件咧买完之后觉得哇真系好好着，当我想再去揾翻嘅时候咧， 冇晒啦。 你嗰季咧，同埋第二季咧，已经好明显系两个分别噶啦。 个分别系在于 即系 你摸落去究竟佢有冇？即係例如可能佢有時呢一兩年可能天氣熱，佢會加啲可能叫做冰涼配方啊， 哦、 或者佢會唔會喺尾嘅時候佢嗰個挺身唔挺身啊？就算佢寫係同一個系列咧、 哦， 但係你摸落去你都覺得啊係有少少分別，係啦、哦，或者你再執著啲究竟圓領定 V 領，你都覺得係有啲分別嘅。 哦，係啦，即係呢個就我哋一般會買嘅，即係我哋自己都係連鎖嗰啲咁啦。係，但係就係前排咧，就因為要拍嘢揾一啲咧懷舊嘅白色嘅底衫喺屋企著嗰啲，即係難兄難弟嗰啲咁啦。咁跟住個 friend 就講起，哦，其實香港有一個即叫自己好多年歷史、幾十年歷史嘅牌子去睇下，因為咧嗰啲衫咧就係啲人所謂嘅阿伯底衫啦，係即係我今日其實著住嗰件就係嗰件嚟噶，即係好似李小龍嗰啲功夫衫，係係就係嗰種好薄嘅會透嘅咁。咁跟住呢個體驗係得意，就係我哋佢嗰間鋪咧，即係主要賣呢啲底衫。跟住你入到去咧，你會見到一個好舊式，好似一間舊文具鋪咁啦。佢、一個玻璃櫃，然後就會擺曬一件件嘅底衫喺度，唔同顏色。跟住咧，佢每一個磅數啊，即係透定唔透咧，佢有自己一個名，好有型嘅。即係佢自己有啲你當豬腳或者叫做 哦真係冇 咁當然唔係呢個名啦，佢另一個名嘅，佢哋一啲好傳統嘅名嚟嘅，咁就代表一條條拉唔同嘅款嘅。跟住咧，你去到同佢講咧，嗰、那個姐姐咧就會慢慢介紹嗱，呢一件咧就幾多針嘅，即係講緊 哦係佢會講幾多針幾多針 嘅，即係好似女仔買絲襪咁樣 或者你買床單咁樣啦， 係啊幾多針咁，佢話呢一隻咧就百二針嘅咁，咁亦都會分就係、是、哦呢啲咧就譬如可能百二針著上嘅感覺係點啊，究竟著喺底定係著喺面啊？哇！我第一次買呢啲白色衫 咁講究， 咁講究，因為的確咧價錢係唔平嘅，即係好多。同我朋友後尾離開時候都有講，坦白講，如果我係翻 office 工，我每日都要換一件嘅話，其實哇，如果你二百幾蚊一件，我冇可能即係 afford 到啦，即係除非好有錢啦，即係寧願買頭先嗰啲七十零八十蚊一件嘢，因為換嗰件新嘅咯咁樣。咁啊，咁但係我 friend 話唔係嘅，你翻去試下咧，你著完之後咧，你翻唔到轉頭。佢話咧，佢型好誇張啊，好似嗰啲女仔著嗰啲絲質啲睡衣，我唔知點解佢會知道個質地係點啦。佢話係好滑。好輕咁樣樣喎，講到好似好過癮咁。咁我今日就第一日試著啦，咁樣佢又覺得幾啱。因為咧，我係有做一個實驗嘅，間接地，我係喺觀塘工業區晏晝三十幾度好熱，我第一轉出去嘅時候就著翻平時連鎖店買就唔係白色嘅，即係淺色嗰啲衫啦嚇。一落到樓嗰、那個天氣翳焗咧，我係直情即刻出汗。咁我就覺得，咦唔係喎，既然今日咁熱，不如試下講嗰個咩好通爽啊、絲質啦。咁我就換咗佢翻去，一落樓今日加咗件恤衫喺面咁樣配搭。一落到去你 feel 到咧，啲風係穿到入去個身裏面。 哦，即係透氣， 即係佢透氣，因為頭先講佢嗰啲唔知咩幾多針啊嗰啲成咁樣，即係佢會好輕身嘅咁。咁你就會感覺到即係嗰個叫做價錢嘅分別咯。但係最終其實都係翻去究竟你能唔能 afford 到同埋你嗰個需要。但係你著過上身，你就會比較到究竟唔同嘅嘢係點樣樣咯，同埋啲哇好似 made in Hong Kong 嘅嗰啲。 因為小弟咧最近咧對於即係底衫向來都冇咩特別嘅追求㗎啦，我一系正式 T 恤，一系咧就花恤衫。咁花恤衫入边一定系嗰个运动品牌嘅黑色背心噶啦，或者波衫。咁其实冇咩特别啦。反而啊，我呢排咧兴买一款嘅裤啊，系咩裤咧？就系嗰啲跑步裤啦。好啦， okay， 肥仔又唔跑步啊，无啦啦买跑步裤做咩咧？因为话说咧，有一次咧就忽发奇想。咁啊去踢波啦，咁然后死啦，屋企冇晒波裤，咁然后就系得翻一条咧系嗰啲跑步裤啊，而嗰条跑步裤其实系放我行山嘅时候，可能有时或者去露营嘅时候，我可能唔想带多条底裤，然后有埋内胆喺入边就方便啲，唔使带多条裤换咁样，咁啊死啦，冇晒添，屋企无啦啦揾唔到，咁然后咪算啦，着住条跑步裤去踢波啦，哇！So free， 我先至发现着内胆即系有内胆嘅跑步裤咧，系一个 即係做運動係一個新嘅體驗，因為其實我應該話係我自己中意嗰種嘅感覺嘅。每個人唔同，因為例如我哋之前阿斌咧，阿黃冠斌先生咧，佢係中意著住條波褲，再著多條波褲當呢個踢波嘅。咁我有啲朋友咧，佢話佢逢親踢波咧，一定要著嗰啲叫做拉筋褲，即係嗰啲運動牌子嘅打底褲啊，好緊身嘅。咁有啲咧就係中意著三角褲。有啲就著 boxer， 每個人唔同嘅，都聽過有啲朋友咧，佢踢波咧係中意唔著底褲嘅，咁亦都有咧，最近都有個朋友咧，佢話佢中意咧係著跑步嘅內膽底褲啊，即咁你話我冇試著啦，你話啊同嗰啲拉筋褲有冇分別？我罩眼睇又唔係好覺，咁所以每個人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好啦，咁我咧係中意著嗰條跑步褲。是连埋个内胆喺入边， 就一条过唔使烦啊！ 系啦，首先方便啦，因为我拎去踢波，尤其是你踢完波之后，你咪换翻你原本去踢波之前嗰条嘅内裤咯，咁你咪唔使带多条。如果唔系，有时你踢完波你已经湿晒，你其实都系着翻嗰条， 又臭啊！ 又臭，咁首先方便啦，咁我就变咗啦。咁第二咧就系因为好多时跑步裤咧，跑步裤有个好处系咩啊？跑步裤嘅好处咧就系你大髀外侧咧，佢会开啊！你明唔明咩叫会开？即系佢 cutting 咧，我哋一般嘅裤就 系 两条管咁样啦。咁但系跑步裤咧，佢外侧嗰个位咧，佢会有少少开。然后当你我咪话过我踢波嘅时候咧，中意入起入高。咁你入高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冇嗰种勒住嘅感觉，同埋 可以打开咗， 系啊，同埋舒服啲啊。再加上咧，我可能即系呢一两个月踢波嘅天气咧，即系嗰啲咧。31-2度啊，即系晏昼踢波31-2度，你真系如果可以着到一啲通爽嘅跑步裤，同埋佢相对地比你波裤咧再短啲啊，咁你踢嘅时候咧就会舒服啲啦。所以我自己呢排系中意买一啲有内胆嘅跑步裤嚟当踢波裤咁用嘅。咁但系我问过一啲朋友，佢又唔中意，因为佢覺得內膽褲還內膽褲，因為我勒住咗就唔舒服啦， 就冇嗰種 free 啊。 係啦，咁就睇你自己中意邊款。咁當然我最近即係去研究跑步褲，因為我開始即係想買嚟踢波啦，竟然買條跑步褲嚟 踢 波， 你 唔好理我，係啦，你唔好理我啦。好啦，咁我買跑步褲嚟踢波嘅時候，我開始研究佢哋開始有即係佢哋而家好興嗰啲咧，有好多暗格啊。 點樣有暗格？ 個暗格咧就係、是、例如佢有個內膽。佢個內膽同埋面嗰個可能尼龍質地嗰塊布咧，中間會攝多一個格，咁就方便你攝電話。 哦， 因為以前咧通常係點樣？通常喺個 pat pat 位有個好細嘅格仔俾你擺一條嘅鎖匙噶嘛。 係啊， 但而家佢哋咧係會喺前面會有個網狀嘅一個。伸縮袋，咁你就可以攝電話落去。咁、 哦、 你跑步嘅時候咪唔使特登孭多個袋咯。咁、 哦、 你就可以攝電話落去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買一啲嗰啲叫做軟水樽啊，即係我有段時間咪好 興可以扭埋一齊嗰啲嘅。 係啦，咁你就可以可能大概250ml，咁你就又可以攝埋喺側邊。咁你跑步嘅時候咧，就可以完全唔使孭住個袋。你知尤其是可能你跑步嘅時候最麻煩就係、是，你要孭住個袋跑，你又覺得好唔舒服。咁所以就係開始有呢啲嘅跑步褲嘅出現咧，就令到你做運動方便好多咯。 因為我冇試過著，因為我其實而家我就係物色緊呢樣嘢，因為我做 gym 嘅時候咧。着 boxer 其實我做嗰啲，譬如踏腳嗰啲， 你會覺得勒住㗎， 有時勒到痛啊！我加專門人聽， 所以就睇你中意一個完全 free 嘅狀態，你第日覺得啊有翻少少，有翻少少嘢去保護舒服啲咧，咁我就自己揀咗就係我會揀有內膽嘅跑步褲去做運動，我會覺得行山又好，踢波又好，我係最舒服咯。 哦，你搞到我想揾下添， 試下 係咯，因為夜晚專門人得我一個嘛，所以 free 啲都冇所謂。 现在歌中有你，甜美动人。 几次。